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2020年10月10日嘅神秘之日同大家见面，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如果你睇嗰个数目字咧，就系10102020啊， 系， 咁咪好似都冇乜日子有咁齐整喎，吓， 咁啊一身啊撞一次啫，2020 1010系咪先？ 啊嗱，咁啊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有少少渊源嘅吓，亦都系一个相当之有趣嘅题目啦，咁大家可以即系细心啲去听啊。咁事完咧，就係我上個禮拜日咧喺傍晚嘅時候咧，就係經過呢個藍田嘅一間商場，咁咧就有位朋友就認得你喎，咁樣啊，咁佢自我介紹嘅，佢話咧佢聽個神秘之十幾年噶啦，咁我哋嗰個節目有十幾年喎， 眨下眼， 唔係冇掛眨下眼啦，好驚啊大佬，眨下眼十幾年啦， 咁啊依個時光嘅 飛逝，時光飛逝係嘛，歲月穿梭，歲月如流。咁咧就佢十幾年都即係堅即係一直都有聽咁。首先咧，多謝佢先啦嚇。咁佢就即係喺嗰個傾談之間咧，佢就問咗個問題，佢就話咧外星人會唔會輪迴？即係佢話佢諗咗好耐嚇，咁就即係想我積極去回應呢個疑問啦。咁我諗一諗就係、是，咦一個咁刁鑽嘅問題，或者一個咁有趣嘅問題咧？咁我就應該留翻俾個喺個節目入邊去答啦。 係， 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答，可能我都係原本係諗住花一節去答啦。但係咧就有一個另外一個巧合啊，就係今屆嘅諾貝爾物理學得獎咧，就英國呢位 Roger Penrose 啊，佢係爵士嚟嘅嚇。 係， 佢咧就佢唔係因為佢呢個關於意識嘅研究而得獎，佢係關於佢。同呢個 Stephen Hawking 合作嘅黑洞嘅研究而得獎嘅，但係咧其實以我自己嗰個睇法咧，就係佢呢次得獎，佢獲即係獲呢個諾貝爾獎物理學獎咧，係神秘主義嘅勝利嚟嘅嚇。咁點解咁講咧？就事緣咧，佢喺即係30多年前咧，佢寫一本好著名嘅書咧，就係國王的新腦嚇，就是 Emperor's New Mind。咁個 mind 我唔應該譯做腦，應該係心嘅。但係即係嗰個譯法唔好聽啦，咁我即係可以改咗佢做國王的新腦袋啦。咁嗰本書咧，其實就一個好著名嘅喺意識嘅研究啊，心理學研究，因為提倡咗一樣嘢咧，就係人嘅腦咧，其實唔等於一個電腦嘅，或者講話超越咗一部電腦啦。 咁呢個睇法咧，對於西方嘅主流嘅心理學同埋哲學啦，或者呢啲精神即係神經神即係呢個生物科學啊嘅研究咧，都視為係一個異端嚟嘅。咁但由於佢嗰個身份咧，或者一個實在太著名，亦都係相當有斤兩嘅數學家咧。所以大家去砌佢嘅時候咧，就唔敢動切以呢啲偽科學啊，或者咩咁樣，只能夠即係用一啲論據咧去挑戰佢。咁咧，所以咧，即係呢個兩個嘅結合埋咧，就令我構思咗一個我長期都好想講嘅話題，就係喺呢個佛教入邊咧，佢哋對嗰個意識嘅研究啊，對意識嘅研究仲有一樣嘢就係輪迴啦啊。同埋業力啦，即係幾個唔同嘅概念咧，佢係點樣將佢連結埋一齊？咁其實呢、這、一個即係涉及到外星人會唔會輪迴呢個疑問咧？雖然我自己就冇直接去諗過呢個問題，但係我亦都即係諗過一個問題、就是，就係究竟譬如話呢個輪迴咧，同我哋嗰個意識啊，即係嗰個關係係咩嘢？咁我首先就嘗試去回答咗呢位觀眾嘅一個第一個層面嘅問題啦。譬如我哋去諗呢個外星人會唔會輪迴呢個時候，其實我哋就去回答呢個問題，唔需要假設有外星人同埋有輪迴嘅嚇。你可以作為一個純邏輯嘅推演嚇。如果有呢個輪迴嘅時候，咁會點點點點點咧？譬如如果有呢個外星嘅生命嚇，咁會點點？我純粹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去回應咗呢件事先啦。因為個問題唔係好似佢哋問得，即係喺後邊啊牽連到好多唔同嘅概念喺度嘅。咁第一樣嘢就係咧譬如我哋如果喺地球上面，我哋見到外星人啦，咁見到外星人而家其實有幾種唔同嘅睇法嘅。譬如話最科學化嘅，譬如卡爾西根嗰套就係話，我哋應該掃描咗太空啦。所以你見到一個計劃就 SETI 啊 ，SETI 嘛，就係喺嗰個contact 入邊咧，嗰個女科學家佢收到呢一個信息嘅時候咧，就係透過呢個 SETI 呢個即係喺空中掃描，佢收到一個外星嘅信息。但係有好多長期研究 UFO 嘅人咧，佢就話個方法係錯嘅，特別係 Stanley Friedman 咧，佢話講啊，你用呢個方法係你係唔會揾到外星人嘅。咁個原因點解？因為外星人影響到，或者外星生命、外星智慧影響到，而且是長期響到。咁呢個長期響到咧，其實就近年有相當之多嘅例證啦嚇。如果你有聽神秘之嘅話，你就知道就係喺起碼我個人嚟講就係嗰、那個呢啲外星嘅生命嘅存在。基本上是一個已經很有充分證據的一個現象嚟嘅。咁個證據喺邊度咧？就係譬如話呢幾年喺美國國防部，佢公開咗嘅一啲嘅，即係唔係佢確認咗一啲已經公開嘅錄影啦嚇，喺個戰鬥機上面影到嗰啲啦，亦都有啲相當之多嘅專業人士嘅口供啦。譬如在機場見到或者在其他地方見到，所以我們就不需要說 去質疑這些證據是假的或者是偽造的，一定有即已經有這些證據在這裡。我們從這個可以推論到，就是有一些外星的生命，而他們那個科技水平甚至他們的智慧水平是應該 是相當之高的。很高的原因是他可以在很非常之遠 的距離去嚟到地球呢度，去做一啲我哋而家人類我哋基本上覺得冇可能嘅事，例如一個光體，佢可以90度直飛，跟住垂直上升，完全違反咗我哋對嗰個地心吸力嘅理解，係嘛？咁第二個就係咧，諗法就係呢啲外星生命嚟嘅時候，唔係喺而家咁簡單，係喺遠古嘅時候已經嚟過噶啦。呢個係第三個嘅概念，而佢嚟咗之後咧。是改造了是改變了人類的進化的歷史。這個就沒有很確實的證據在這裡，是純粹一些推論，因為我們見不到古代文明 有一些譬如話大規模接觸到呢啲佢哋唔認識嘅呢啲外星生命嘅一啲記錄喺度，亦都唔係留咗好多嘅一啲證據喺度，除非你認為金字塔係啦嚇。OK， 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以前咧有一個科學家咧，佢就推想過呢個問題嘅，佢就話咧，如果有外星生命嘅話咧，佢唔可能係以肉體嘅形式出現嘅。如果即係唔可能以肉體形式出現嘅原因係咩咧？就因為咧我哋以我哋自己嘅人類嘅嗰個生物嘅構造為例啦。譬如你最長命可能你講緊係百幾歲啦，咁而家即係有記錄嗰都係去到120幾歲嚇。咁喺呢個咁短嘅即係嘅生命嘅有限嘅時間入邊咧，其實我哋係冇可能做到一個遠距離非常之遠距離嘅一個太空嘅漫遊嘅，除非你好似譬如啊，而家有啲講法就係話呢啲外星人嚟到嘅時候咧，佢就唔係好似我哋去講緊話哦幾多光年啊，而係透過嗰個時間即係時空嘅彎曲甚至係製造一啲蟲洞。佢可以好似捐一個即係山窿咁樣，即係好短距離去嚟到嘅。但即使係咁咧，其實你都係解釋唔到好多。譬如話，我哋以有生之年，我哋點解可以佢哋可以做到咁多嘢，或者可以長期去觀察嗰個地球一個咁嘅現象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用呢個科學家，即係有具體姓名嘅就係馮內曼啦，馮內曼啊，佢就話咧，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佢哋已經係嗰個肉身啊，係一啲金屬嘅性質嚟嘅，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哋用一啲碳水化合物嘅材料去製造，而係透過一啲即係好似類似鋼鐵啊，或者甚至比鋼鐵啊，甚至係呢個玻璃纖維啊嗰啲，即係好可以好長久嘅。但係即使係咁樣咧，其實你都好難講緊，講緊係一啲遠嘅路程，可能講緊幾光年啊，十幾光年或者幾十萬，即係唔好講下幾十萬光年嘅一啲歷程。咁所以咧，如果你見到譬如呢啲光球咧，佢出現嘅時候咧，儘管我哋可能見到好多唔同嘅形態，但係實際上咧後邊咧係一種能量嘅匯集，而唔係一種所謂我哋最傳統個物質嘅理解啊。咁換言之咧，就係如果我哋去睇呢個外星人，佢嗰個性質，佢嗰個生即係肉體嘅，即係佢嗰個構造本身咧。儘管我哋見到好多形相，即係好多表面嘅，但係後邊嗰個咧，其實係一啲依附喺能量入邊嘅意識嚇，就佢嗰個形態係可以隨時改變嘅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對頭先個答案啦，就係咁跟住問題嚟啦，咩輪迴咧？輪迴嗰、那個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嗰個具體的證據啊，具體的證據其實都好易揾嘅，即係好多人其實都有啲，譬如話記得佢前生啊，或者點啊，甚至有啲有字啦，即係譬如話佢前生係俾人謀殺過嘅，佢可以喺嗰個被傷害嗰個肉體上面見到嗰個字喺度。但係輪迴嘅意思係咩咧？輪迴嘅意思咧就係你有一個意識，你有一個靈魂啦，或者咁講啊，即係一啲唔係物質嘅嘢，佢可以透。即係喺唔同嘅肉身入邊去記載、去記體。譬如梁錦祥呢個人，你可以其實分開最少分開個兩部分嘅，就係我嘅思想同埋我嘅肉身。我肉身你可以描述嚇，即係有一戴眼鏡啊，著緊即係個膚色係咩嘢，個眼嘅顏色係咩？個思想你就可以用另外一個形態去記錄。舉個例，譬如我你記錄低我嗰、那個。每一個思想的內容，然後透過一個曲定零一，類似零一啊，一個咁嘅方式去將佢記咗落嚟，而家記咗落嚟可以將佢擺喺個電腦入邊嚇。但係呢個唔係動態噶啦，呢、这個唔係動態先，就係佢唔會思想，但係你可以咁記錄法記錄咗落嚟嘅。甚至你可以咁講，譬如就算我的肉身，你都可以記咗落嚟，就係。因為你而家開始你知道我個基因嘅資料，而呢個基因嘅資料係可以用呢個零一嘅方式可以儲存落嚟嘅。咁換言之就係我肉身同埋我嗰個思想都可以用一個軟件嘅或者係一個數字嘅形式，一個信息嘅形式傳咗落嚟。但呢個信息嘅形式佢要擺邊度咧？佢可唔可以冇？譬如冇電腦， 冇一個物質嘅空間佢可以即係擺落嚟。你而家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但起碼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抽離，即係可以抽離咗嗰個記憶、意識同埋我哋嘅思想去作一部分。但我哋肉身可以擺埋另外，呢個肉身本身咧係可以腐化嘅。咗若干年之後，我會死啦。咁跟住我身體會隨之而腐爛，跟住又係變成塵土嚇。但個思想本身咧就未必嘅，個思想本身就可以透過一啲嘅其他形式，即係去取得嚟。舉個例，譬如講，我同阿基圖做緊節目，咁 hopefully 咧呢個節目嘅內容咧。就唔似做緊幾十年嘅，可能一路有互聯網存在都可能幾落去噶嘛。咁 in this sense 就係我嗰個嘅思想嘅內容咧，就可以透過其他嘅形式咧去傳低落嚟。咁所以用呢個頭先嗰幾個概念咧，我就去回答嗰、那個即係朋友簡單第一層去回答呢個朋友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外星人係。如果佢係我哋理解一種係好高智慧嘅，即係嗰個科技俾我哋去高好多倍，佢就唔需要透過呢種嘅輪迴嘅情狀態咧，去延續佢嗰種嘅意識。佢係純粹以一種嘅我哋而家未理解嗰個具體過程，就係嗰、那個純粹係一種能量嘅形態。去存在佢嗰種意識，咁呢個就係我對嗰位朋友一個簡單嘅即係回答啦。咁一路阿幾圖喺度聽緊，可能你冇聽添啊，條 聽到，嗯 啊，咁呢個喺飛碟界係有冇同樣嘅睇法咧？ 你而家講嘅嗰個叫做係應該2012之前嘅嗰、那個叫做係傳統嘅飛碟學， 嗯。 咁啊！而家我諗有另一個理解嘅，因為佢最關鍵，如果你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外星人有冇輪迴依樣嘢咧，佢就最主要咧，好快咧就即刻問翻你，回問你一個問題嘅。咁、你認為你所講嘅講外星人啊，係咪依個叫形物世界裡面嘅嗰啲生命體咧？ 係咪物質界嘅？ 即係咧，即係因為物質界咧，而家其實我哋已經知道咗咧，我哋依個宇宙咧裡面嗰度咧。因為物質界的宇宙嗰度咧，就有都係其中嘅一個部分嚟啫。咁樣個多重宇宙裡面嗰度咧，形物嘅局限咧就唔係有咁多嘅。咁啊，不過咧，你嗱依個係叫第一步。咁啊，你問嗰時候咧，如果你講嘅即係清楚啲咧，就話我哋地球會認識到嘅嗰啲外星人，佢哋究竟有冇輪迴咧？咁啊，好簡單嘅答案俾你。梗係有啦，同埋佢點解會有啊？而且佢而家依個講俾你聽，佢哋而家依個時刻啊，我哋依個2020嗰陣時，我哋啊等緊佢哋咧解唔解到佢哋嘅卡瑪嘅時期啊？ 業力， 尤其是柯修羅同埋嗰啲即係星人啊，光陰天嘅嗰班，佢依個時刻咧就已經話過咗，已經過咗若干時候啊，遲咗嘅啦。啊 ，Billy Meyer 都已經一早講咗。應該咧，2012時期嗰時候已經佢哋搞掂㗎啦。咁所以你問呢個問題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話，如果你再用翻嗰個物理學啊，或者基礎科學啊，嗰你睇嗰陣時候咧，就係會受一啲舊知嘅嗰個困惑。咁你會咧，即係都會跟住翻個 A B C D E 咧，依個叫做係傳統嘅線狀思維咧，嚟去認知而家呢個全息宇宙啊。咁啊，有時咧，即係你會唔會咧，即係會諗一個方式？咁啊，嗰個文殊菩薩都已經有提及嘅嗰個顛倒法嚟嘅。我哋唔好由 A、B、C 開始 ，A 褪後一步，由意識開始。咁你可能即刻會揾到一個答案，而個答案咧裡面咧就好似好多天才數學家咁樣，先揾到個答案，然後揾翻佢嗰個叫進行由 A 到依個意識嘅之間嘅嗰個程式。咁嚟做，咁啊呢種方法而家人我哋人嘅意識可以掌握得到嘅，咁樣所以你從呢度嚟講咧，就係第一，外星人如果今次唔成功嘅話咧，佢咪就繼續喺呢個肉界裡面嘅受到呢個輪迴之苦咯。不過外星人就有樣嘢同我哋地球人唔同，啊我唔好話叫地球人咧，係我哋人而家嘅眾生人類唔同咧，就係、是。 我哋每一次一輪迴嗰時候咧，我哋嘅意識咧有個清洗啊，比如阿黃婆啊，嚇、黃婆嘅呢個阿姑啊， 黃婆湯啊， 係啊，即係俾啲湯灌我哋飲咧，等我哋嘅意識啊，萬婆湯，等我哋嘅意識咧係忘記咗啊。咁啊，其實好多星人咧，佢基本上咧，佢喺嗰個 level 咧，佢就算輪迴嗰度咧，佢好似一啲喇嘛咁樣，好快佢即刻記翻佢哋嗰啲知識啊，咁嗰樣嘢。咁啊，所以呢個可能嗰個解答嘅問題咧，我哋即其實以前都已經解答到嘅，但係而家咧就做一個方向咧，就係新咗咧，就話你如何去到嗰個位啊？嚇，唔係就咁叫做思考理解，而係話當你明白咗之後咧，你去唔去到個星人嘅嗰種意識，去唔去到佢嗰個維度？嚟去理解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咧，咁樣啊，呢個反而最關鍵啦。 咁你點去理解咧？咁啊，其實喺佛教入邊咧，就已經有頗多嘅敘述。咁大家好奇怪啦，點解後邊有幅即係高達嘅相喺度咧？個原因好簡單啦，因為如果你玩高達或者你甚至睇星 玩啊高達睇嘅啫喎， 咁有啲模型， 有啲扮埋啲咁 啊，扮埋啲 crossover 係啊。咁你就知道咧，入邊有一個叫柯賴耶識系統，係嘛？咁呢個應該係作戰系統嚟嘅，即係大家如果深究少少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佛教嘅概念嚟㗎嘛。 唯識論 啦。咁應該我即係介紹一下嗰個歷史係點樣啦。咁但係咧，好似呢個高達啊，或者星鬥士星矢咧，就即係講到不明所以喎嚇。即係講緊柯賴耶識之後咧，就呢個係一個作戰系統，咁柯賴耶識唔係一個作戰系統嚟噶嘛？ 可以係一個作戰系統，佢冇錯嘅， 係咩？我就覺得有少少無厘頭咯。 唔係佢跳過咗末那式嗰陣時候，就佢可以係可以砌到一個戰鬥系統出嚟。係 啊， 冇錯 嘅，冇錯。佢冇錯啊！好啊，嗱，我哋一陣間 佢遲啲，如果你再細緻可以解釋俾你聽。 好啊，第二節翻嚟我哋就講呢個即係柯賴耶識啊。咁但係我唔會講呢個高達作戰系統嘅，我唔識啊。 好。